北京时间19点整。 京津冀之声， 京津冀之声，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 一本书，一段情，一个声音，一种印象。 FM 100.6，京津冀之声，每天13:30、19点，广播书场。 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他们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请听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作者高红雷，演播苏阳。在群雄逐鹿的岁月里，不甘落后的拓跋鲜卑也于东晋成帝咸康四年，公元338年，建立了代国。第一任国王名叫石邑建，都城设在今内蒙古和林格尔西北的盛乐。建国后，他们与慕容鲜卑建立的前燕结成了姊妹国。东晋简文帝司马昱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大臣长孙金在上朝时直奔御座，刺杀了石邑建。石邑建的太子拓跋石用身体挡住父亲，徒手与其格斗。父亲保住了，可是太子却因被刺中肋部丢了性命。太子的壮举征服了在场的每一个人，悲伤而自豪的父亲因而昭告部落，做儿子就应该像拓跋石一样。悲伤的父亲重新选择接班人，可惜其他的儿子们一个比一个自私，没有一个具有太子的胸怀和气度。因为战事频繁，立太子之事就被搁置起来。这时候前秦开始崛起，苻坚先是灭亡了他们的姊妹国前燕，而后就把矛头对准了他们。但石邑建并没有意识到谁是真正的敌人，因而还在因为蝇头小利和一些草原部落你争我夺。一天，石邑建打败了匈奴人，匈奴首领刘卫臣向南投奔了苻坚，并要求救援。苻坚就这样有了出兵北方的借口。太元元年，公元376年，20万秦兵直扑代国。石邑建赶忙派外甥刘库仁率10万兵马迎敌。石子岭一战简直就是一场乱战，在毫无战术可言的情况下，数量多出一倍的秦兵占了上风。关键时刻，石邑建又患了重病，无奈之下，他只好带着一小撮亲信逃到阴山以北的大后方。一个月后，秦军带着无数的战利品缓缓回撤。松了口气的石邑建回到云中，力图重新收拾残局。经历了此次大败，石邑建在大家的心目中 不再那么神奇。于是他那一直觊觎王位的长子拓跋石君开始发难，他带人清除了慕容飞所生的六个异母兄弟，然后冲进大帐，结果了父亲的性命。代国大乱，好在有一个六岁的孩子被母亲藏到刘库仁的帐篷里，躲过了大屠杀。他是石义建的孙子，拓跋石的儿子，名叫拓跋圭。听说了拓跋石君杀父的消息，加上宣布投降的刘库仁要求前秦帮助平定叛乱，深受吴家三纲五常熏陶的蒲坚雷霆震怒，立即命令已经回撤的前秦大军回师云中，彻底扫荡了代国内部大屠杀的刽子手们。按照蒲坚的旨意，那位不孝的逆子被押送长安，在人头攒动的闹市里执行了车裂的死刑。随后死者的滔天罪行被昭告天下，诏书上说，以后谁再敢杀自己的父亲，被车裂的拓跋石君就是下场。代国就这样成了反面教材。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灭亡后的代国被蒲坚一刀两断，以黄河为界，河西划归刘卫臣，河东划归刘库仁。刘库仁死后，他的儿子刘显打算除掉已经长大的拓跋圭。拓跋圭的母亲贺兰氏听说后，赶紧带着他逃回了娘家贺兰部。这一走不要紧，拓跋圭的命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父亲的名声，特别是石义建长孙的身份，给他罩上了炫目的光环。经过舅舅贺讷的多方游说，拓跋鲜卑在西拉木林河边的牛川召开部落大会，做出了恢复代国的决定，拓跋圭被推举为新的代王。上台后的拓跋圭嫌弃牛川地处偏远，将首都迁移到昔日的代国都城盛乐，在那里他将代国改名为战国七雄之一的魏国，俗称北魏，他就是著名的道武帝。这一年是北魏登国元年，公元386年，拓跋圭年仅16岁。人的价值不在于拿一手好牌，而在于打好一手坏牌。年轻的皇帝面临的可是一个强邻虎伺的棘手局面，南有独孤部，北有贺兰部，东有库莫西，西有匈奴铁弗，阴山以北有柔然与高车，太行山两边有后燕和西燕。因此从建国的那天起，他就把全部精力用在了清除邻居上，先征服了独孤部、贺兰部，再击败了刘显，然后是匈奴铁弗的首领刘卫臣，继而兼并了高车、库莫西。与此同时，西燕也在登国九年，公元394年被后燕灭亡，辽阔的华北只剩下了老牌的后燕与新兴的北魏。两虎相斗已经在所难免， 可能是西燕战争的胜利冲昏了后燕人的头脑，也是因为笨蛋太子慕容宝太大意了。登国十年，公元395年，参合碑一战，近50000后燕降兵被拓跋圭坑杀，两国的力量对比迅速逆转。后燕皇帝慕容垂死后，拓跋圭更加游刃有余，不到两年就使后燕销声匿迹。他大功告成，继而名垂青史，但他也给历史留下了遗憾和沉思。原因是他不仅好色，而且期望长生不老。早在风华正茂的年轻时代，他在母亲的部落里遇到了粉颈如织、国色天香的小姨妈。可惜小姨妈已经嫁人了，但他穷追不舍，逼着母亲答应这门婚事，母亲断然回绝了他。结果是他秘密派人刺杀了小姨父，强行将小姨妈纳为贺兰妃，并于后来生下了拓跋绍。晚年的拓跋圭期望长生不老，常常服用带有朱砂和石英有毒成分的寒食散，导致性情狂躁，随便杀人。天赐六年，公元409年的一天，拓跋圭公然大骂贺兰妃，并声言要杀掉他。被囚禁的贺兰妃向儿子拓跋绍求救，因为杀人过多，拓跋圭常常变换居住地点，他住在哪儿一般人并不知晓。偏偏拓跋圭的宠妃万人与拓跋绍私通，父亲的藏身地点对于拓跋绍来说就不再是什么秘密。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在地下情人的导引下，拓跋绍悄悄进入密室，一刀将父亲刺死。这位渴望长寿的英雄就这样结束了叱咤风云、风流潇洒的别样人生，死时只有39岁，与南宋被冤杀的岳飞同龄。本来这一幕是可以避免的，假如拓跋圭不娶那位小姨妈，或者自己的宠妃不与儿子私通的话。事发后，刺杀父亲的拓跋绍引颈受戮。许多人陷入了爱与恨、福与祸、生与死的困惑。历经千难万险得到的妻子拓跋圭为何不予珍惜呢？明明是自己的亲生父亲，拓跋绍又怎么能下得了毒手呢？明知刺杀成功与否都要搭上性命，为何拓跋绍还要率性而为呢？ 寻找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历史脉络，感受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 当第三代皇帝拓跋焘当政时，北魏已经灭掉了夏、北燕、北凉，北方像前秦时那样走向了久违的统一，文明尾随而至。事实上，文明从来不会在同一地点停留太久，通常它会在地图上蜿蜒曲折地移动。在晋朝长满蒿草的高墙内驻足一段时间后，文明似乎在嘟囔：哎，我和这些已经变得懒惰和猜疑的人待在一起太久了。于是收拾起书籍、乐器、科学，开始了新一轮的漫游。他辗转来到了新生的北魏，因为这里是一片创新、开放、追求文明的沃土。 茁壮成长的北魏第六代皇帝孝文帝拓跋宏不满足于做一个半野蛮民族的国王，他决意要做一个文明国家的主宰。但是将北魏从一个草原游牧部落转变为一个农业帝国绝非易事，他需要强有力的手腕和精明的头脑，更重要的是要有足以压倒保守势力的坚强后盾。而这一切小皇帝正好全部具备。这是一个中国历史上难以忘却的时代，从北魏孝文帝延兴元年公元471年开始，在祖母冯太后的支持下，孝文帝顶住了豪强大族的压力，实施了将封建中国移植到原始草原民族的伟大手术。国家规定，官吏按季度领取俸禄，严禁贪污，贪赃捐一匹即处以死刑。第一次在刑法中明令禁止对女性犯人的裸刑处决，坚决维护了中国女性最起码的人权。把掌握的土地分配给农民，农民向国家缴纳租税并承担一定的徭役，下令鲜卑贵族改汉姓，穿汉服，说汉话，提倡与汉族通婚。公元496年，拓跋宏下令将鲜卑复姓改为单音汉姓，皇族拓跋氏改姓元，定为最高门第，秋木陵氏改姓木，布六姑氏改姓陆，独孤氏改姓刘，贺赖氏改姓贺，贺楼氏改姓楼，兀纽余氏改姓余，河西氏改姓姬，尉迟氏改姓魏，以上八姓为功勋之家。此后118个鲜卑复姓全部消失。孝文帝带头娶汉族女子为妃，并把公主嫁给了汉人。孝文帝还力排众议，把都城从地处高原的平城迁到四季分明的洛阳。冯太后去世三年之后的太和十七年，公元493年秋天，孝文帝率领200,000大军亲征南朝。在多数王公大臣极力反对迁都的情况下，孝文帝费尽了苦心，名义上是南征，事实上孝文帝是要进南征，使自己的部落彻底摆脱落后的生产和生活习惯，把颠沛流离的拓跋鲜卑融入中华民族的文明历史之中。秋天的气候突然变得很冷，一路上秋雨潇潇，鲜卑大军踏着泥泞一直向南行进。越向南走，北魏贵族和将士越不适应气候，近百年来在平城养尊处优的生活已经耗尽了一个马背民族的剽悍与豪气，他们已经无法忍受艰苦的日子，直到他们无可奈何地在中原的洛阳停下来，车轮和马蹄声止歇于新的都城里。就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在1500年前隐没在从平城到洛阳的历史古道上，消失在深秋的凄风苦雨中。孝文帝的汉化改革加速了北方各族封建化的进程，促进了北方民族的大融合，也使北魏步入了一个空前的盛世。翻开从秦到清的历史长卷，作为一名从草原上走来的少数民族领袖，能够洞察本民族的封闭落后，勇敢地抛弃不合潮流的陈规旧制，采外来文明之悠长为我所用，集兄弟民族之智慧共建家园者，孝文帝乃先行者。更令人惊喜的是，鲜卑将胡人草原般开阔的心胸带到了中原， 将豪迈而奔放的胡人血缘融入了温顺而文雅的汉人血管，从而造就了伟大而开放的隋唐盛世。孝文帝开通了一条通往隋唐的路，一条无限宽阔的强盛之路。三国时代群雄并起，乌桓因与袁氏集团联手而被曹操所灭。匈奴、鲜卑、羯、氐、羌、五胡近10000000人进发中原，少数民族政权登堂入室，君临天下。历史进入了刀光剑影的五胡十六国时代。请听乌桓与鲜卑前赴后继的东胡兄弟。孝文帝唯一的孙子元许的生母姓胡。孝文帝的儿子元恪病死后，年仅6岁的元许继位，这位胡姓女人便以太后的身份总揽了政务。这是一位多情而浪漫的女人，面首换了一茬又一茬，在一次失恋后竟给枯燥的北魏史留下了一首情诗：阳春二三月，杨柳齐作花，春风一夜入归塔，杨花飘落南家。寒情出户脚无力，拾得杨花泪沾衣。秋去春来双燕子，愿衔杨花入窠里。北魏孝明帝元许武泰元年（公元528年）。以前的娃娃皇帝已经是19岁的青年了，儿子开始对母亲把持朝政心怀不满，尤其看不惯母亲的情夫们的所作所为。难道皇帝真的斗不过臣下吗？他不相信人的大腿不如胳膊粗，更不相信人的胳膊不如手指头粗，但他又实在找不到办法。情急之下，他密令驻扎在晋阳的大将尔朱荣带兵进京。消息不幸泄露，胡太后率先发难，与情夫合谋毒死了自己的亲生儿子。随后孝文帝年仅3岁的曾孙元昭被抱上了皇位。噩耗传出京城，外地的大将们群情激愤，元许的叔叔元子攸被进兵途中的尔朱荣拥立为皇帝，与胡太后新立的小傀儡形成对立。胡太后情夫统领的部队一触即溃，情人们都跑了，只剩下胡太后一个人剃光自己的头发，宣布出家为尼，以示赎罪。但对手能答应吗？而朱荣进城后，太后和小傀儡被押到面前，太后好话说了一箩筐，仍打动不了尔朱荣。风流一世的胡太后和可怜巴巴的小傀儡被扔进了滔滔的黄河。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选题策划：少军罗江平，编辑：郝卫群、天时、周海燕，录音师：张孝音。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

北京出版集团官方微博微信同步图文音视频推送，10月1日至7日，敬请关注。